红起点天天有聊。昨天晚上呢，很多人都说你得聊聊这郭广昌吧。哎，我还真认真看了一下这朋友圈，打开了几个，我决定还是不聊他，省得我的音频也不存在了，大家想听都听不到了。那今天聊谁呢？先来听这句话：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大家都听过这个调侃。这几天呢，有个人特别适合认领这个调侃，这个人就是赵进。赵进呢，应该说呢是个开发商。为什么说应该说是个开发商呢？因为他还做了很多别的事儿，不该开发商做的事儿。总之呢，他不是一般的开发商，他从江苏北上一路打到天津，别人拿不到的项目他就能拿到，别人改不了的规划他就能改。后来呢，赵进终于出事儿了，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这个人如此厉害。原来他老爸厉害，他老爸叫赵少林，曾经的江苏省委秘书长。熟悉咱们语境的呀，应该都能猜到，一般呢，我们说到这个级别的高官呢，他都已经出事儿了，不出事儿，咱也不敢聊。没错，赵少林目前已经被立案侦查了。说到这儿呢，大家就明白了，原来这赵进呢是个官二代的开发商。昨天他起楼了，今天他的楼要塌了。这个要塌的楼还真是个具体的楼盘，叫水岸银座。和天津海河只有一路之隔，位于这个天津市的小白楼地区。天津的朋友应该知道那什么地儿啊，位置极佳。2011年底的时候，这水岸银座一开盘就成为销售的冠军。但是从上个月开始，水岸银座开始退房退款了，它的三座超高层酒店式公寓将全部被拆除。为什么一定要拆除呢？原来这水岸银座呀，存在这个擅自更改规划、严重偷面积的等等问题。比如说1、2号楼原来规划呢都是31层，结果一个盖成了41层，一个盖成了58层。原来规划呢都是100米，结果一个是137米，一个是188米。3号楼规划是35层169米，最后是65层208米。这么说吧，三个楼规划的总建筑面积大概是10万平米，结果36万平米，三倍多。你说这赵进有没有能耐，得多挣多少钱？其实呢，有些买房的呢不想退房，甚至觉得要是赵进不出事儿，或者这楼就不会拆了。应该说是他爸要不出事儿，或许就不会拆了。但是官方的解释是这样的，说这建筑面积更改以后呢，小区人口密度过高，会导致生活舒适度下降了，而且呢，医疗啊、教育啊、文化等等公共设施呢是按区域内的人口密度来配置的。如果小区呢违规建设，大幅增加了这个居住人口，那可能就看病难、上学难啊、看病贵啊等等一系列问题。更严重的是，一旦这样的超高层建筑出现火灾等等情况怎么办？电梯、消防通道都没法疏散这么多住户，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所以得拆。这个解释呢也就听听，都卖了4年多了啊，人家老爹一出事儿，这楼就不安全了。要说呢，这盖楼不容易，拆楼呢也难。据说呢，拆除方案呢正在研究制定当中，已经差不多了。由于周边呢建设拥挤，没法这个爆破拆除，只能人工拆除。这之前呢，天津乃至全国都没有拆除2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的经验，应该说这也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但硬骨头也得啃，就要把它拆了。那到底是不是必须拆？咱们说了也不算。但是我们知道肯定又有啊一大堆山一样的这个建筑垃圾成功的生产出来了。生产这山一样的垃圾呢，消耗了又大量的这个建筑材料啊，大量的能源呢、啊、大量的劳动啊，产生了大量的这个废水废气。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都知道，拆楼的这些钱也会计入 GDP 里。就是 GDP 里啊，既有楼、有桥、有机场、有火车，也会有垃圾。那么谁应该对这堆垃圾负责呢？不知道，起码赵进负不了这个责，但无所谓，这块寸土寸金的地儿又空出来了，想开发的人那应该不缺，再花一轮钱，再制造点 GDP， 皆大欢喜，都挺高兴。赵进的楼呢要塌了，但许多的楼还立着，立着呢不代表就是活着的，全国的死城 可不是一两个，这也让很多地方的这个官员们头疼。去年呢，辽宁省第十二届人代会就审议政府的工作报告的时候，提出要解决辽宁新城建设的空城化问题。这些年呢，辽宁看上去是大发展了，起码房地产是这样，沈阳啊、大连呐、鞍山呐、营口啊、铁岭啊、锦州啊、丹东啊等等，哎，这些市都建起一座座新城，这些新城少则几十栋楼，多则上百栋楼。但是到了晚上一看，全都漆黑一片。铁岭新城曾经被央视曝光，说那是一座死城。营口市鲅鱼圈被网友称为鬼城。锦州市随着这个临港经济区和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建设，也有数十栋高楼拔地而起。但是住户多不多呢？好像也不多。那怎么解决这个硬骨头呢？辽宁开出的药方是建设相应的交通、商场、餐饮、医院还有学校等等配套设施。但是也有犹豫，如果花了这个钱完善了这配套设施，大家还不来买房怎么办？于是呢，有些地方政府就又想了一个主意，我自掏腰包来补贴你这些买房的，我来当雷锋。最近呢，雷锋就频出，比如浙江杭州市富阳区政府就是雷锋。前天呢，区政府下发了通知，说富阳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实施的细则，规定呢，只要在这儿买房，哎，买新建商品房啊，只要你取得了这个房屋所有权证，哎，我给你1%的补助，按房款啊，而且学历越高补贴越多，比如说你是本科，那补贴1.5%，硕士、博士、院士，什么千人计划、省级专家等等等等啊，两院院士那补贴的最高，一试1亿，就相当于咱招聘的时候说工资面议，或者呢干脆一次性补助你80万，一次补助80万呢，哎呀，这得撑满一书包。不仅是富阳区啊，还别的地方呢也在学雷锋。四号的时候，河南濮阳决定补贴农民进城买房。对农民买新房呢，每平米补150，买第二套改善性的每平米呢补100，买二手房补200。另外呢，农民进城买房的这个首付款比例啊、贷款呢都执行这个最低的利率。还有呢，由濮阳市财政出5000万，市政府呢在这个房地产管理中心设立房屋住房的担保机构，就是你买房的时候我替你担保。还有河南的洛阳市也做出决定，就从这个月开始啊，农民还有外来人员在市区内买房那优惠很多，哎，购买普通商品房享受这个契税100%的补贴，就不用交税了基本上。然后非市区的这个户籍人口呢，买房可以享受按揭贷款，第一年全部贴息。还有再早呢，就是四川梅州市也决定对农民买房进城啊，买房财政部门给予每平米300块钱的补贴。梅州那个地方房价本来可能就不高啊，每平米补300，相当于本科或者硕士啊。不过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农民朋友，看到这种好事儿，咱们一定要悠着点啊。你看，没有房子着急，杜甫老先生就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现在有了房子了，房子还多了，大家也着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俱欢颜。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如果各位喜欢听就捧场，下载一个蜻蜓 FM 的 APP， 很容易呢就找到我的红起点。红起点栏目的这个微博呢就叫红起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还有我个人的微博都叫张红，欢迎关注。最后呢是广告，鲁泰纺织，纺出梦想，织就人生，一支笔蓝罐保健保护嗓子，和一支笔愉悦医疗，愉悦让科技律动生命。红起点下周咱们接着聊。 Moi qui n'avais faim de personne, si j'en avais mal au cœur. Si tu devais me quitter en douceur, couleraient mes larmes de caramel. Oh, mes rêves de caramel. So bye.Ma patience et ta liberté. Je ne suis pas ta crève. Je m'appelle pas Suzette. Bye bye, boogeyman. Je ne sais même pas si tu m'as